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以色列国宝级舞台剧《犹太城》将面向北京观众演出。北京央华戏剧昨天在京公布了年度大戏《犹太城》的公演计划，请听报道。 以色列著名作家乔舒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曾经在全球用20多种语言上演。索伯尔介绍说，《犹太城》的故事发生在二战中纳粹统治下的立陶宛犹太人聚居区，是一部能够带给人生命力量的作品。 This play has been done in many countries as well. 这部戏在全世界很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过，然后有一次就是在日本的一个大地震之后，这部戏在日本上演，演出之后很多观众就过来跟导演说，这部戏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感受和甚至是希望，因为当时日本民众自然灾害之下也是在面临着各种的困境，然后这部戏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信心。这个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庆祝，对生命对欢乐的一个庆祝。在一个现代社会，然后竞争力很激烈的一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我们在这个戏里可以看到，不管是什么困境之下，我们都可以用生命用欢乐来庆祝。 这次《犹太城》在中国的演出由安娜伊斯马田、孙强、冯宪珍、严楠等演员主演，其中安娜伊斯马田是著名演员刘烨的妻子，同时她也是一名法籍犹太人。对于首次参演舞台剧，安娜表示意义重大。 对我可能是我的这一生命的意义是能做到这个戏，把它带来到中国，希望这些角色的力量转给我们大家。 该剧的另外一位主演孙强表示，《犹太城》将展现极端灾难背景下人生命的高贵和优雅。 我在这部戏里，我看到了一群为了灵魂自由挣扎的人，他们每一次的歌舞，这种庆祝方式都让人心碎。同时，我也看到了一群怀揣着希望、奋力活下去的人，他们那种向上的精神让我震撼。 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全国营商环境评价现场会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今年全国营商环境市评价结果。北京市在22个市评价城市当中排名第一，其中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维度、反映城市投资吸引力维度这两项，北京都排名第一，表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居前列。网上北京市公安局服务平台昨天上线试运行，120项与群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出入境、人口、治安、交管等事项实现了网上办理。市民政局昨天发布，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从家庭月人均2000元调整为2120元，本市首次出现社会救助标准一年两调。最堵月临近，北京地铁7号线、8号线、9号线和10号线明天起将缩短发车间隔，保障市民出行。这两年除了传统蚊香、驱蚊花露水等驱蚊贴、驱蚊手环等新产品开始悄然兴起，主要面向儿童、孕妇销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最新纯植物驱蚊产品比较试验结果显示，采样的所有样品都没有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几乎起不到驱蚊效果。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盼着盼着终于到了下半年，有一些大戏还看得过去 出现了爆款，出现了大家一起追剧的盛景， 尽管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总比上半年还是有的可聊有的可看呢， 总比青黄不接好。 最近大家一直都在议论两部戏，其实这两部戏的背景差不多，但是剧情还是相差比较大的。一部呢是已经大结局的《延禧攻略》，一部呢是刚开始播没多久，大概播了16-17集的《如懿传》。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聊聊这两部戏，同时呢也要介绍即将要登陆荧屏的一些戏。那说到这个两部戏啊，其中有一个角色，或者说有一个人物哈，有不同的重量级的演员来扮演，这就是娴妃。 在《延禧攻略》里，这个娴妃是 谁扮演的？请听题。 是佘诗曼扮演的啊。 那么在《如懿传》里，娴妃又是谁扮演的呢？周迅， 女主嘛，大女主啊，就是周迅扮演的，这都是娴妃。他们在历史上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电视剧里出现了不同的性格啊，不同的感觉。 是，那其实呢再往前推的话呢，还珠格格里面有娴妃，还珠格格一、还珠格格三有娴妃，另外呢这个金枝玉孽里面，哦，那个好像没有，那个叫做如妃。 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娴妃是乾隆的第二任皇后，那你如果拍清宫戏，你肯定是康雍乾了，你很有可能就拍乾隆。你拍乾隆，拍到他身边的女人，这娴妃自然就入镜了。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哪一版娴妃您最喜欢？咱们这种喜欢啊，没有什么就是一定的标准。您觉得这演员好也行，您觉得这个人物设计的比较合您心意也成。 关键是我不知道娴妃在历史上什么样， 历史上怎么样哈？就是正史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对不 对？ 对 啊， 她是乾隆的第二任妻子，皇后，第二任皇后， 没了 啊。她又叫做辉发那拉氏， 好吧啊。那大家就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啊，就是这么多版娴妃，您觉得谁演的最好？哪个娴妃最入您的眼？ 有的朋友这个这两天看戏还知道，但是你说《还珠格格》，大家得琢磨琢磨。今天啊，米夏特意做了一个功课，大家现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关键词，就能看到历史上电视剧当中的娴妃。 历史上电视剧中的娴妃啊， 回复哪个？ 娴妃两个字，娴是女字旁的，女字旁加一个闲适的闲。现在它智能已经可以打出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一个热词了。然后我们有不同的演员饰演的娴妃的图片，大家可以找一找看一看。 好，就是先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娴妃 这两个字。 有人说回复什么关键字能看到咱俩？ 您是要提提神吗？ 我觉得您发个红包可能能看到。 我担当功力啊。 好，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啊，您觉得哪版贤妃您最喜欢啊？我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哈。其实呢，这个第一位要说的演员叫戴春荣啊，戴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哈，他演的《还珠格格》是伴随了好几代人的童年啊。那么他在剧中演的这个皇后也就是贤妃，那这版贤妃呢也是非常深入人心，包括他身边的那个 容嬷嬷， 没错，尤其是他在陷害别人的时候，那叫一个心狠手辣， 那种嚣张跋扈诡计多端啊！ 哎，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吧。 亲们，贤是女字旁加一个贤士的贤，不是贤惠的那个贤哦， 不是 阿蕾蕾张默，你发这个都看不到， 对、不是贤良的贤是吧， 不是贤惠的那个贤，是一个女字旁加一个贤，闲着没事啊，这闲着的闲、 是的，我们特意准备了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就是当初这还珠格格刚刚进宫的时候，因为受伤了嘛，她误闯围场，然后呢被这个箭击中了，躺在床上，然后呢这个皇后啊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目的，和身边的容嬷嬷在那计划呢，我们来听听。 一定是个绝色女子，她有多大年纪？十八九岁的样子，听腊梅说长得确实不错，只是伤势沉重，恐怕活不成。她怎么会受伤呢？好像是误闯围场被五阿哥一箭射伤的。现在的姑娘为了攀龙附凤什么办法都用，改天把恶名传来，我要仔细盘问盘问，是不是恶敏被买通了，故意放人进围场。你想那围场有重兵守卫，怎么会有个姑娘误闯进来呢？这姑娘的来历目的恐怕都不简单，我看是皇上的老毛病又犯了，见了漂亮的姑娘就根本无法抗拒。小心隔墙有耳啊，为是红颜未老恩先断，协议熏笼做道明，还怕什么隔墙有耳啊？皇后容嬷嬷，你不要为我难过，我早已经看清楚了，皇上是见一个爱一个，我倒要看看令妃能得意到什么时候。现在帮着照顾受伤的姑娘，等到姑娘得意起来，哼，她就知道滋味了。总有一天她会跟我一样年老色衰，被打入冷宫，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皇后春秋正盛，又稳居东宫之首，其他娘娘都羡慕得不得了。万岁爷是一国之君，万人之上，谁见了他不是三跪九叩？其他娘娘都使出浑身的功夫来讨好皇上，皇上已经习惯了这一套。听容嬷嬷的劝，下回见了皇上，别老板着脸。惹他不高兴。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都可听，容嬷嬷也好听，然后贤妃也好听。 我觉得那个时代啊，就《还珠格格》还是更早一些，他那个表演还稍微有点脸谱化。 他这个用的是同期声，你听得出来吧？ 就两个人还是 没有配音， 有密谋干一件坏事，就是这么说话的吗？ 就是让你觉得他真坏。是不是、坏到家，坏到骨子里了？就是没有， 就是由里到外的坏，就平时这坏人也都得坏出来，是吗？ 对，就没有那种很复杂的那一面啊。 对， 你看这位朋友说，还是第一个好，《还珠格格》的好，虽然演的坏，但真演的不错，也感觉真爱皇上。其余几个也没看，可能是先入为主，需要再补一补。 而且它里头有一句台词特别逗，我觉得肯定是皇上的老毛病又犯了。哎呀，那皇上他肯定是绵延子嗣啊，就他肯定是得这叫什么、 我看了这么多戏啊， 我深刻的领悟到了一个道理。 什么？ 我觉得这几年的这宫斗戏就告诉我一个道理，作为男人来说，女人有一个就好。哎呦，真的，我可招架不住。而且特别是 您也没当皇上的命啊， 也不允许啊。 啊，是是，不 特别是看这个《如懿传》，我就感觉皇上真为难呀， 是吧？ 皇上可能也不想有那么多，没办法，要照顾要这个王公大臣啊，各方势力利益均沾。 哦，哎，那要是有一机会，你能穿越回去，一皇上，一平时的男的，你选哪个？ 我觉得都不好选，因为他在我们面前跟在别人面前不一样。 哎呀，你选哪个？ 选你。你演哪个？ 我难道多少年前是个汉子吗？选我，我选皇上啊！我不怕男啊！ 啊，你看，你就是这种汉子性一样的形象，是不是？ 啊、 哦，汉子一样的形象，在这些妃子当中是谁比较像啊？没有一个。 你说男的女的呀？ 女的呀，都没有。 那你要后宫，你争宠吗？你跟汉子似的，皇上能喜欢你吗？ 嗯、 但是也保不齐哈。 好，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贤妃吧哈、哦。还有一个叫江离离。这个名字可能大家觉得好像没怎么听过，其实她是《还珠格格三》当中的这个皇后，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个戴川荣版的这种嚣张跋扈的这种感觉设计啊，所以她在这一版里面就比较温和了。 嗯，她这整个面相也比较温和。我们回复贤妃两个字，女字旁加一个贤士的贤，你会看到四张图片，第二张啊就是这个离离演的贤妃。 嗯，是。那最后呢，她还这个皈依佛门了，所以说可能是还珠格格里面最善良的一位皇后。那第三位就是邓萃雯了。邓萃雯那个长相吧，特别是演金枝玉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她面带凶光，是不是比较狠？ 嗯， 那她演这个皇后呢，是在新还珠格格当中演的这个贤妃，也是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渐渐的迷失了自我。再往后就是这两天大家天天看的周迅呢、啊、和这个佘诗曼演的了。那我们先来听听周迅。 啊，先来听听周迅的。 周迅的这个贤妃啊、嗯、是什么样的感觉？她的这种性格跟前几位有截然不同。 主，皇上很久没去见福宫了，贵贵妃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贵妃啊，那是自己耐不住，非要总是进入咱们宫门前开笑话。原本奴婢还想着是皇后娘娘赐婚对时的，这样的事儿应该落在皇后身上，叫她承受惊吓，那才痛快呢。 皇后重规矩，断然不会把每个人孩子的事往外说，唯有可能的就是王清，可是王清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这样做，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 那主是怎么猜到贵妃身上的？ 起初我也想不明白，知道贵妃想要带走永皇，既有人这样费尽心思的想诬陷我，自然想要得到好处。既然我因玫贵人之子受到策发，又惹皇上皇后厌恶，又可以把永皇带走， 你看 这两种好处。 你看 这一版的 我搭档追剧，他是不是非常职业？ 这 2.0 版的贤妃 快进 啊！就是、哦、你看这个戏，你觉不觉得周迅演的这个贤妃太稳重了？就是他也没多大脾气， 不是，就你没法衡量，没一标准。历史上贤妃啥样，后宫什么样，咱都不知道。 是在这个戏里面呢，他出身名门，但是年少的时候还是性格刁钻，有点那种小姐脾气的。 嗯， 我看《如懿传》，我就觉得这个反差有点大。就是第一集的时候，他跟乾隆那青梅竹马那个样子啊，哈， 嗯、就戴一大蝴蝶结。 哎，对，然后后来选秀之后，然后后来入宫之后啊。成为皇上身边的这个叫什么福晋之后啊， 侧福晋 之后完全就变样了，就我觉得这个反差有点大。 嗯，怎么说呢，你要给他圆，就是说他姑母就 一下子成长 啊，对，他一下子成长起来了，而且被人挤兑啊、 嗯、 然后被皇后打压，但是他那个稳重里头还是会和皇上有一种和其他妃子不一样的这种亲近、 嗯， 比如说他皇上在那儿看他那古董呢，乾隆是吧，然后他走的时候就能那个很拽的把那个乾隆那椅子拨了一下，这乾隆差点闪了腰、 嗯、 是吧、 啊、 那就是两个人之间其实是非常亲密的。我看这个宫斗剧的时候总会觉得啊，这夫妻之间这么聊天真是有点累啊。这妃子和自己老公聊天的时候一定要说啊，你一定要治理好国家，臣妾怎么怎么着，就觉得特别远，不知道以前的宫廷是不是真这么聊天。 我就感觉这个角色吧，他的起伏性不大，可能他的内心啊比较的丰富，但是在演出来的时候感觉不像前面那几位角色哈、啊、有比较大的这种落差，所以呢感觉就是略沉闷一点。 不我觉得周迅还是演的要更好。 是吗？ 嗯， 我跟你就观点不一样。 嗯， 你看看他的这个台词啊，包括他的这种调调啊，跟他在别的作品当中是否有相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那个眼泪真的是，我觉得那周迅演戏完全是真的是内耗，就是自己完全融入，她那个眼泪流下来和别的女演员流下来还是不大一样。 那我想问你，你觉得她跟在现代戏当中的这种演员的表达有不同的地方吗？ 那当然不同，她现在演的是一个清朝的皇上的妃子啊。 我怎么感觉就像换了一身衣服一样呢？ 你是不喜欢周迅啊？ 没有啊，我觉得他演类型化的演的还是挺好的，但是就是没有再跳脱一下。 那你喜欢谁？ 我啊， 嗯， 我喜欢邓萃雯呢。 哦，喜欢邓萃雯、啊、 我喜欢佘诗曼呀、 啊。哦，喜欢佘诗曼啊。 对，我们即将进一段广告哈、啊。 嗯， 佘诗曼呢，在这个《延禧攻略》大结局当中的这段表演啊，非常的精彩。当然，这里面有配音的功劳啊， 嗯， 也赢得了大家的点赞。我们在广告之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稍后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要说佘诗曼呢，她是演《金枝玉孽》一下子被大家所知道的。 嗯， 那时候她29岁，啊，她是75年的，你看，了解一个明星是不是得了解很多细节？ 嗯， 那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打磨哈，我觉得他在演这种角色上面，对于情感的把握，包括对于脸部细节的把握， 脸部细节的把握， 啊、对你，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觉得他很得当。当然，毕竟是这个 TVB 训练出来的哈，确实有他们的一套。 我觉得那也应该是由内而外的哈，情感带动的。 嗯，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啊，他和配音演员的配合。 嗯。 爱新觉罗·弘历，我把你当成我最亲近的丈夫，我爱你，敬你，将一生奉献给你。和亲王是以下凡上，可就算他保证会扶持永基上位，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背叛你。为什么没有将和亲王的计划说出来？因为我想让你知道，就算全天下人都离开你，我都会保护你，和你站在一起。所以我不惜践踏洪州的心意，踩着他博取你的欢心。但你呢？你都干了什么？ 皇后， 是我贪图权势，眷恋后位，坏事做尽，我对不起天下人，但是没有对不起你。弘历，你可以怨我、怪我、恨我，但你不能羞辱我，不能怀疑我，不能。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你马上回自己房间休息。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禹州遇难的时候，你有没有一时半刻想起过我？有没有？ 皇后累了，快扶下去。 娘娘，您别说了，娘娘， 再不说我就要憋死了。你看看人间，头发都乱了，妆容都花了。还有陈杰的手，我想要冲入火场去救我的丈夫，救我的皇上，哪怕火焰在我的手上留下累累的伤痕，我一点都不痛，我一点都不觉得痛，因为你有危险，我要去救你。哪怕我救不了，我都愿意和你同生共死。但这个女人，这就是谋逆。就算早有准备，也不能万无一失。可皇上明知危险，还把身边的侍卫全派去保护她。她为你做过什么？没有，从来都没有。我一路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他只爱他自己，他为了达到目的，一次又一次地利用你。

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办略，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拉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什刹海景山周边，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东西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西向东，景山东街南向北，还有文津街东向西，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清宫言情宇宙体系吧，咱们。 这啥意思 啊？就是说国外有那个漫威体系是吧，咱们有清宫言情宇宙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1998年的还珠格格第一部开始到现在这20多年，咱们这体系也算是形成了啊。比如说还珠里的令妃，就是最近大家看到的这个魏璎珞的形象。当年打压小燕子和五阿哥恋情的老佛爷呢，从甄嬛传开始了他的宫斗生涯，被网友戏称是灭霸。那还有呢，就是当年吹胡子瞪眼的皇阿玛，现在呢成了大猪蹄子了就是孽缘也这角色。 哎，你别说吹胡子瞪眼这话特别准确 是吧，他那个演得很形象是吧， 他就是吹胡子瞪眼我觉得。 所以这个后宫女子争权啊，争宠夺权的这种变化呢，如果仔细看看这些清宫戏的脉络，你会发现是从04年 TVB 的这个《金枝欲孽》开始的。因为《还珠格格》那块呢，顶多还算是戏说清宫史，对吧？谈不上这个宫斗。那从《金枝欲孽》开始，就是这种权谋与算计成为主线条了。 那我们今天设计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因为最近宫斗剧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有几位角色啊，在不同的电视剧里都饰演了贤妃这个形象。那么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喜欢哪一款贤妃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聊。如果您回复贤妃两个字啊， 女字旁的闲，女字旁加一个闲适的闲，就可以看到几张图片，就是不同的贤妃饰演者。 是，你这都不算难的。 嗯， 现在呢有一个考试叫清宫剧十级学者考试，如果出下面这个题，你能回答的话，这 来试一试， 可能能通过 啊。 哎，比如说从2011年到2018年，都有哪些演员演过雍正？ 有选项吗？ 没有。 哎呀，你这样没有选项太难了，那我万一没有关注到哪一部电视剧呢？ 好，那这样吧，张铁林、吴奇隆、陈建斌、张丰毅、汤镇业，多选题。 以上都是。 那你就错了 啊。错了吗？ 是2011年《步步惊心》是吴奇隆，《宫锁玉心》是另外一个人。 宫锁心玉 啊，宫锁心玉，不好意思啊，刚才没说到这个电视剧 啊。 2011年的《后宫甄嬛传》是陈建斌，2018年的《如懿传》是张丰毅，汤镇业是在《宫锁心玉》里面演康熙。 嗯， 张铁林不用说了，《还珠格格》里面演乾隆。 哦、好吧。刚才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喜欢哪款贤妃啊？当然我搭档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说我可不想当皇上。嗯，然后知足常乐说，哎，主持人其实肯定是想当皇上，后宫佳丽三千，只不过现在不是男人的天下，没有九五至尊的啊这个范儿，现在一个女的都搞不定，还再多几个，这哪儿敢啊，以前都是三从四德啊，后宫真是明清时代的标志。他说这几部呢都带有当时的时代色彩，每一个演员都是在揣摩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去演这个角色的。 嗯，好吧，我就是谦虚一下，您别当真。 我本来也没当真。 好，说的这个宫斗戏，我觉得还是金枝欲孽算是演得比较好的，开启了这一块的一个序幕哈。那这里面又是大腕云集啊，有邓萃雯是吧、 嗯、 有黎姿，还有那个陈 什么 陈可怡吧。 哎呀，我当时没仔细追。 哎呀，你那段历史没有好好学。 嗯， 还有陈豪。 嗯， 还有佘诗曼也在里面。 那回复贤妃两个字，我刚才是有口误吗？贤妃两个字啊，就是这贤，女字旁加一个贤，就可以看到这些贤妃啊。 嗯， 不同的演员饰演的贤妃的照片。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段高潮，那就是如妃和孔武生死诀别的一段戏，就是邓萃雯。 我们准备了一段高潮，来 和陈豪啊告别的一段戏。 好， 来听。 你不用为了保护我们做这么大的牺牲，本宫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本宫也想出去看看紫禁城外的生活。本宫不选择出去，并不是不愿意，只是没这个本事。本宫16岁那年进宫，这十几年只学会了一个求生的技能，就是谋算人心以及争斗竞逐。你们以为我到了外面，有可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吗？这里就是本宫的家，也是我钮祜禄如月的坟墓。 废话，全都是废话。总之我不会扔下你一个人。 孔大哥， 各位主子要走要留，尽快决定，暴徒快找到这儿了。 你坦白问你自己，如果你到了外面只可以选择一个，你现在就只抓着他的手。 这时候抓了别人的手， 你看其实都差不多。 嗯，张可怡、啊、 妃子吧， 张可怡演的安茜， 有缘再聚。 就妃子老是过于完美化、 啊、 说皇上你只要，如果你只有一个、 啊、 这不是皇上 啊，这不是啊。 哎， 孔大哥，我们走吧。走啊， 丹丹，你把这部戏仔细的看了是吧？影响了你的三观吗？ 为什么说这部戏，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延禧攻略啊， 嗯， 多少有一点点金枝欲孽的影子，就是它中间就这段音乐、 哦、 这段音乐在这个延禧攻略当中呢也有一些影子、 哦、 但是它起的一点点，起个小头它就赶快就结束了，怕有人说三道四嘛。但是如果你看过金枝欲孽的话，你会感觉会让你有同样的那种情绪浮上心头。 嗯， 对，所以这部戏应该来说呢也创造当时的记录，目前来说不管是从演员阵容啊还是这个剧情的编排，包括它的配乐 啊，包括他的配乐都是可以好好的写一笔。 嗯， 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的《金枝欲孽》也好，还是这个《如懿传》也好，更多我们是在聊剧情、聊演员和服饰还是可以的，但是音乐这一块，音乐这一块你记住什么了吗？ 嗯，好像没有， 没有，对吧？ 嗯 嗯，但是在《金枝欲孽》当中，他有好些这个吹笛子的这个这个情节安排，而且那一段旋律也非常之经典，所以。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仁者见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能不能把八个字说完呢？嗯， 大家琢磨吧。 行。 那其实这宫斗戏刚才说了，会不会陷入审美疲劳？米夏你觉得呢？ 现在已经疲劳了。嗯， 是吧，已经不知道谁是谁了，有点乱了，反正就知道斗来斗去， 给你弄得太多了啊。 嗯， 这喂多了都腻。嗯， 就是你就看吧，肯定有个人最后会黑化，是吧，都是从白莲花到黑化，就是一上来就那样，还是说发展成那样，还是说最后成那样。 嗯，其实从甄嬛开始，那就是一开始白莲花，后来变成那样的。 哎，那都热衷创作这样的题材也没什么不妥，但是老是炒一盘菜，是不是感觉视野有点狭窄？有评论说世界观单一，根基单薄，就上升到这个高度。 是，所以我们这个你所谓的什么清宫言情宇宙体系啊， 嗯， 它并不是有一个统筹，它属于哎谁就是选这个题材了，这个历史阶段，那我就给你编一下，是吧？嗯，就大家你一脚我一脚，至于后来什么样，你听众观众自己感觉去吧。 你比如说有人说这《延禧攻略》啊，千好万好也没逃出这个套路啊，就是这个皇帝和魏璎珞这集好，下集闹崩，下集再好，过两天再闹崩。写个100集也没关系，要不是古人寿命比较短啊，也就到70集了。还有呢，就是老是这样的话，你说以后这个演宫女的会不会都不够用呢？老拍这样的戏的话，是吧？我在《延禧攻略》里面演过宫女，在《如懿传》里面也有个宫女，是不是下一部戏我就有优先考虑的这个被挑选的这个资历呢？ 当然了，你有经验吗？ 所以有人会对比，你说那个古希腊有那么多的戏，是吧，同一个戏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演 员。古希腊的悲剧是谁写的？你这宫斗剧是谁写的？ 啊， 那能放在一起比吗？ 你说美剧那《权力的游戏》也是讲这个权力争夺更替，那玩法也不一样啊，都出好几季了，大家都跟着看。 是，所以就这个东西不能放在一起比，不可等量齐观，背后的能量有多大它也不一样， 是吧。何况呢，就是这个戏本来呢也让大家有所关注，结果呢这两天又出来一负面。中国电影报道发布了一个官方微博，说这个魏璎珞团队耍大牌，约好的采访时间和地点到那更换了，换了之后呢又说又不行了，然后这个场地费用还得要这个节目组去掏，很快这栏目组就道歉了，说这个严加这个彻查啊，内部检讨等等。你说这戏还好人家不是在这个大结局那天爆出来的，过了一两天才爆出来这事儿，也算是给他们留点情面。 哦， 嗯， 你觉得他这不是故意的？ 人家都道歉了。 嗯 嗯， 好。 所以就本身这个戏呢已经引发了一些大家审美的疲劳，如果后续啊这个包括经纪人团队也好，或者是这个公司这一块还不做好配合的话，有可能这个最后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这样一种评价会翻船，这也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吧。 嗯，我搭档提醒的好 啊。那接下来我们说说最近新拍的一个戏吧。最近新拍一个戏是说北京胡同的一个戏， 所以我觉得你适当的应该放个片花隔一下，是吧？虽然都是北京的事儿吧。 我们用这个音乐来找点烘托的气氛吧。 嗯，听到这个音乐大家应该挺熟悉的啊，这前一段热播的一个北京味儿的电视剧《情满四合院》。 对，《情满四合院》里面， 对，你可以推上去，这个片头曲叫《最长的情话》， 何冰演的吧？ 对，男主是何冰。 哎，最近杀青的这部京味大剧里面也有何冰，叫《芝麻胡同》。 嗯， 编剧呢是刘烨，导演是刘嘉诚，有刘备、何冰和王鸥。讲述的呢就是住在芝麻胡同的一户人家的故事。 平淡故事中吵吵闹闹声。 其实你知道吗，在有一个年代的时候，这种胡同戏或者说反映北京生活的戏还挺多的， 而且有一系列啊， 特别多，而且演员呢有一些老演员经常在这里面出演，你比如说像张国立啊，葛优啊， 李成儒啊， 李雪健呢、啊、 嗯， 是吧，还有刘威啊， 刘化呀， 刘备呀、啊， 牛莉呀、啊，陶虹啊，许亚军啊，这空镜子，嗯， 对吧，特别多， 嗯， 但是最近这些年少了，不多了。不知道大家如果让你回忆起这个跟北京胡同有关的一些电视剧，你会想到什么呢？ 要不咱俩给大家捋一捋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聊聊那些关于京味儿的电视剧，那些以北京胡同为背景的电视剧，您能想起来的，让你回忆的是哪一部？ 啊，我们来听听秦满四合院的一个段落。 洗了脸了，就是，哎，我说，嗯， 饭盒里装的什么呀？ 今儿不成，今儿答应我妹妹，下回。哎，再说了，今儿你们家仨孩子可不缺嘴，棒梗带俩妹妹，哎。跟那工厂院墙外头弄一只叫花鸡，黑做的还不错，呵，小姐俩吃那香，就不知道那鸡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工厂的。我估计啊，你看看。蛾子，蛾子，咱家鸡怎么少了只？ 不知道啊。我头疼了一天，在床上躺着呢，我还以为是你送人了呢。 我能送谁呀、啊？那是我下乡搁这放电影，公社送我的。 那横着不能在笼子里自己跑了吧？ 快快快快，各个院找找去，快去！ 哦。 讲述的是一个偷鸡的片段，是吧？ 嗯，就是这四合院里嘛，这何雨柱他是钢厂食堂的厨师，然后有一天他又炖了一只鸡啊。当然这时候他们家那个介饼儿他邻居啊，那个这蛾子的老公在这里头叫什么来着，许大茂，他们家突然丢了一只鸡，然后他就怨这是傻柱偷的啊，就因为这个事儿起了一定的冲突和矛盾、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但凡反映这个胡同的戏啊，都有这种邻里纠纷 啊，是 啊， 啊，都有这种家长里短或者说一些琐事所引发的一些争执或者是冲突哈、啊。 嗯， 这位朋友他说了，正阳门下看了 N 遍。 嗯，赏金猎人说正阳门下他非常的喜欢。 Raven 说渴望啊、 嗯、 还有 Kingtime 说哎呀无悔追踪，了解一下谍战 胡 同 剧。 嗯，段小周说、哦、和咱老北京有关的电视剧头一个就是渴望，然后是大宅门，百年荣宝斋，阳光灿烂的日子、 哎、 大家看了很多这样的电视剧。 要说我最喜欢的还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哦， 我那天走在路上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能再拍续集啊。 你为什么喜欢这部啊？ 真实啊，然后把老百姓生活的不容易、那种乐观，包括子女之间的那种小心思，父母为了子女无条件的付出，这种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的文化，那展现得非常透彻。 就看这样的电视剧，你会觉得，就生活很接地气。 是 啊，那个东西和我离得非常近，尤其咱生活在北京，还感同身受。 你想啊，这个小树，现在也得二十多了吧？ 小 这个戏是 我觉得应该三十多了， 2000年播的， 嗯， 是不是？现在18年过去了，里面的小树是不是得快参加工作了呢？ 应该是吧？ 是， 也许结婚生子了。 嗯，他那套房，哎，在那个戏里面拆没拆？ 不知道。 他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境遇呢？ 所以你觉得应该拍个续集？ 还是不要拍了。 嗯，我们听众徐辉说，说起胡同剧啊，第一个想到是小井胡同，1996年拍的啊、谢刚老师的王家祥，那叫一个到位，陈宝国老师也特别经典。嗯， 那我们一起期待吧。当然这部戏刚杀青，还没有

货到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919-6686。再次提醒大家，职工活动只剩下最后不到一分钟了，现在只要打进400-919-6686，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特别推出的正宗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加酿酒3箱18瓶，每瓶都是1斤装，市场价是3930元一箱，但是现在仅需要1296元，而且是买一箱再送两箱，一共整整18瓶，您就可以全部搬回家了。400-919-6686，时间一到，想要这样低的价格拿到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原厂出品的正宗的水晶瓶喜酒一级加酿，可就绝对没有机会了。